时段的国内资讯。新华网消息，自今年7月2日起，每月第一个周日，秘鲁国立博物馆、考古遗址以及历史文化古迹等将免费向公众开放，旨在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，让社会各阶层有更多机会走进知识殿堂。第4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2日晚在波兰历史名城克拉科夫开幕，会议为期11天。今年被提名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共有34个项目，中国青海省可可西里和福建省鼓浪屿也在其中，分别申请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。六月麦儿黄，坐落在燕郊镇大石各庄村百年梨园内的麦黄杏正是成熟期，陆续会有其他品种的水果成熟，持认养证的游客在园内采摘可享受8折优惠。百年梨园欢迎新老朋友观赏、踏青、采摘。联系电话15931601398、15931601398。京东地区最大的樱桃园红柳樱桃采摘园5月13日开园了，品种齐全，营养丰富，美味可口的大樱桃，园内随便吃，出园按斤卖。这个夏天到红柳樱桃采摘园避暑乘凉、度假休闲，园区接待团体游客、自驾游客，详情请咨询153-4316-7959、155-3266-4057，更有超值优惠及礼品等着您。地址：西柳村红柳樱桃园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清风袭来，树叶摇曳的流光里，有一棵树，有另一棵树的告白。时针游移，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。在夏天，我穿过大街小巷，车水马龙。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雨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电人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9点之后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你好，我是景森。今天的第一首歌要跟你听到的是来自邝美云《窝心》。 你明明若是季节，我就是春天。你明明若是黑夜，我请你失眠。你明明若是情缘，我随着吹飞大雨中我心的喜悦，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你明明若是季节，我就是春天。你明明若是黑夜，我请你失眠。你明明若是情缘，我随着吹飞大雨中我心的喜悦，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不见爱情的画面。梦中心以为 这么多人做一个医生就够让彼此了解，再傻的拒绝我们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新的喜悦，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你呢？你若是季节，我就是春天。你呢？你若是黑夜，我情愿失眠。你呢？你若是情愿，我随着吹飞，带一种我新的喜悦，准备和你一生缠绵。我真心以为。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，再傻的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我真心以为这么让人做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，再傻的拒绝我你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 想做一生不更改的决定，我给你全部的爱，还有我的真心。爱上你是你要的，我都愿意追寻。爱上你

不受校服熏陶，不让你有罪名。 而你就是那么那么不着迷的主演，总是把我精神的优雅赶出街，这三个人也要稍微拒绝。告诉我你要怎样， 想太多你就别客气，想到我请你用力，想念你到到天地，就爱听你说我语。很辛苦， 而你就是那么那么的让我着迷的主演，总是把我天生的优雅赶出街，这三个人也要稍微拒绝。 耳边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桃子陶晶莹带来的一首作品，叫做《爱忧》。而接下来会继续跟你分享到陈晓东的《浮云》。 从那一天之后，你说我们是朋友，我知道以后再没有你左右，看着你微笑的挥挥手，我低着头压抑内心的颤抖，手机里的问候忍不住还是保留，我感觉那是最美丽的温柔。那天我偶然的牵你手，今天离开，不小心带走我的所有。如果你说你会陪我海角天涯去流浪，不管以后，从今以后紧握你手不再绝望，爱我的心不要走。如果你愿意让我为我心动，灰色下雨天冷落心痛不痛，多说我都懂，在你眼中我只是浮云天空。如果我可以当时那也飞动，只愿意为你一生 紧握你手，不再绝望，爱我的请不要走。如果你眼睛让我为何心动，灰色下雨天吻我心痛不痛，不说我都懂，在你眼中我只是浮云天空。如果我可以让什么也飞动，只愿意为你一生心有独钟，让我反转动整整秒钟，回到我对你的情梦，哭泣在伤痛，呼吸掏空，也换不回那一些一起的时刻。心动，灰色下雨天让我心痛不痛，不说我都懂，在你眼中不要是浮云天空。如果我可以让什么也飞动，只愿意为你一生心有独钟，让我反转动分成秒钟，回到我对你的情梦，从此以后我会爱你，留你不放松。 是毫无头绪，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？ But I don't know 你去哪里？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定。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，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，而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

找路。 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，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，欢迎继续回来，要听到 David 陶陶喆他的这首歌《黑色柳丁》，是来自于他的一首 R&B。说到陶喆呢，当年在LA 碰到王志平，经过一番的交谈之后呢，王志平把陶喆带回台湾，就刚刚开始给很多大牌艺人去进行专辑的制作以及创作，再到后来90年代末期发行个人的第一张专辑，就是一张纯粹的 R&B 的专辑。今天要听一看这首《黑色柳丁》。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，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，好像有一些悲伤的挣扎，可是明明不知道，就算有橘色的加州阳光，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，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 想说，但又觉得没话说，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。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，不敢一直做梦。 说到歌坛当中的天王天后呢，一定不能够不提到梅艳芳，她的非常低沉的嗓音唱人的一些歌曲，一直到现在都在不断的传唱。今天要听看她这首非常深情的歌《一生爱你千百回》。 日夜为你着迷，时刻为你挂念，思念是不留余地。一世曾经沧海，几世百般煎熬，终究觉得你最好。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，心中念的是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，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爱。一转眼匆匆忙忙，岁月无所不回头，而我完全付出的保护，也知道什么时候地点愿意会分手。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，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带给你所有沉醉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梦过了尽头也不归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守住你给我的美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要一生爱你千百回。 换得半世无法投入，

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，廊房0316715530，715-5630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幸福与梦想许是春暖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餐，我们都为你 就露出心思密密麻麻，说谎想找人说话，不在乎笑话废话或撒谎，只要别自己一个白搭，是我沮丧的失望，热闹并不能让我被解放，酒精也不能让我解放，喝吧我的喝吧，朋友别怪我又将又回家，请你再落回山崖吧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想孤独等待的还有不确定方向，没错又不愿掉头，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，总倔强笑着有口不说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，在窗边吹风泪会流，回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，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，就觉得胸口暖烘的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 周传雄的寂寞轰炸，随后要听到的是许茹芸和阿木龙的合作《男人女人》。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体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，待会儿接着回来，一会儿再见。 爱爱爱爱了几回，也明白其中滋味，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，我却还在着谁能出现。 想想想想了几回，也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，我却还是绝不会狠心对谁。 是好人，多希望有你的真，让我不必再心疼。 女人，女人，我答应做个好人，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。 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，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。 男人，男人，多希望你是好人，多希望有你的真，让我不心疼。 女人，女人，我答应做个好人，我答应用我一生来换你的快乐一生。 男人，男人，多希望你是好人，希望有你的真，让我不必再心疼。 女人，女人，我答应做个好人，不会再让我心疼。 一等再等，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。希望你是对的 几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正陶醉于京东大鼓的演奏中， 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，也是在传承着这份古老的民间艺术。京东大鼓起源于京东三河、宝坻、香河一带农村。2006年5月20日，京东大鼓经国务院批准，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是中国文化的瑰宝。 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7月6日星期四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北京新闻网消息，北京市住建委消息，今后5年，北京将供地1300公顷，建设保障性住房50万套，并主要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安排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中国养老市场前途无量，即将于今年11月底举办的第6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，已经吸引德国、比利时、丹麦、日本等国际养老机构携带产品及服务参展。欧洲日本养老产业考察团还将与内地企业进行深入的产业对接，促进中外产业投资、合作、交流和市场的要素融通。法治在线今天为您播出，市司法局普法与文化生活相结合。市司法局认真实施河北省75普法规划，将普法与百姓文化生活相结合，加强我市基层普法宣传教育。一、依托活动普法，市司法局积极发挥市法宣办职能，充分利用特殊节日，组织相关单位开展各种普法活动。二、开展法律文艺活动，充分利用彩色周末这一有效载体，把部门法规编排成文艺节目，在文化广场进行演出。同时，司法局和评剧团共同编创的歌舞快板、相声、小品、京东大鼓等节目，计划在全市进行巡演。三、法治电影动漫下乡，司法局与市电影公司接触，寻求合作机会，探讨合作途径。司法局选取以微电影、卡通、动漫为主要题材，以在学校、农村巡回放映的形式，播放涉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、防盗抢、防诈骗、治安常识、劳务纠纷、远离毒品和交通安全等方面内容的影片，丰富学生、农民的业余生活，宣传法律知识。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，感谢收听本时段整点播报，下一时段再见。 灯火阑珊，浪漫四徒，大强紫瞳生态庄园首届梦幻彩灯艺术节6月23至7月15日盛大开幕，美景鲜花灯光炫彩融合，演绎美食摄影精彩不断。咨询电话0316-8851998。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，智能手机互联，让真名无用的你不再妥协。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，贵宾专线0316-3725-888。 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蜀地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受过多少苦，当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。品味1033，情感纪念册，纪念册。 10点之后 FM 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你好，我是景森。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是曲志安带来的 My Love。 想再想反正都是你，这就是爱情吧。在这个世界我只记得你，你现在好吗？ 在你心里打个叉，我把心给你当礼物，别人都跟我一样吧，靠着一个爱你的想法才走到这里啊，在你的名字旁边加上我，你觉得好吗？对着我最亲爱的人说的真心话，为了你我不会后退，你相信我的故事吗？我们是天生之间最平凡最平凡一对恋人啊，我和你只要一颗心，什么也不怕，谁不是一个人骗另一个人，看一看这个世界啊，如果是真的爱情啊，就努力爱吧。 都实现了，来的世界什么都无所谓，只要你在身边。 Thank you. 火热七月怎能只有躁动，还有吉利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，6月21日至7月8日，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。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，电话133-1117-8283。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正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我。 广告之后要跟你分享到欧德阳的这首歌，叫做《上弦月2004版》。说到欧德阳呢，当年出道啊，他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，希望他能够做一份安稳的工作，觉得娱乐圈好像会有点复杂。但是，他的唱片公司就不断的说服他的父亲，然后他的第一张唱片在没有曝光他的照片的情况下就已经，销量非常棒。今天要听看这首《上弦月2004》。 跟高层的班机一起飞，飞过了环日线到另一边，那里冬天会下雪，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？给你的心邮票没有贴，雨纷纷跌在我抽屉里面，望着窗外的下雪夜，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。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？它慢慢地慢慢缺，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，愿在心里变成感谢。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？看它慢慢地缺，慢慢远，远了有情人不近深渊，缺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 成我最孤单的想念。 别样的歌，上弦乐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嗓音和作品都非常文艺的万芳带来的这首歌曲《听风的歌》。 放弃了阳光的影子，好透明。耳机是手风琴响起，我以为我终于也学会忘记。

心爱着你就够我一辈子好满足。我承诺不辛苦，美丽的未来要相互照顾，朋友叫我们迈向老夫老妻，少了激情我们选择安定。 蔡淳佳的醇厚嗓音，这首歌《平凡就是幸福》。接下来会继续跟你听到的是潘玮柏潘帅的作品，叫做《路台湾》。说到潘玮柏呢，这么多年在歌坛当中，当年的 rap 还有他一些情歌快歌都是让很多人非常崇拜他，而到最近几年音乐作品会比较少，但是也经常曝光在大家面前。今天要听看这首《路台湾》。 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，下一站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。眼一上眼看不看得见过去，看不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和幸福的关系。路台湾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台湾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和幸福的关系。路在弯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在弯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付出过是不是就换得回希望？呼吸再乱，世界最宽，缘分毕竟在等。路在弯，梦在转，错过的人不再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。路在弯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

爱飞的这首歌《宠我多一些》，随后要听到的是林宇中带来的《失恋学》，这是林宇中当年的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。而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。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，跟时候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初恋那个夏天，我们学会热恋，要快乐有条件，幸福又要绝。后来牵手很累，我们学会告别。低谷的想念越想越危险，越想见。我们忘了学怎么执念，学你该怎么不掉眼泪，还不了解爱的情节，一旦下了片不再上演。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，已经别人只不好失眠，偏让那不经意的遇见更视而不见。我们都掩着哭红了的双眼， 想